手机， 还送五个4G 号，全国流量敞开用，本地互播全免费， 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麒麟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星期的情歌特辑，我们来关注目前榜上的歌手丁薇。丁薇呢是科班出身，一路从音乐学院附小读到上海音乐学院，因为师哥金武林的关系呢，进入到大地唱片。1995年，大地唱片借鉴魔岩三杰的成功，推出了3张专辑，包括金武林的《失乐园》、陈进的《雾气里的昆虫》，还有丁薇的《断翅的蝴蝶》。从现在来看，丁薇的首张专辑最被大众接受，虽然是爵士蓝调的内核，但是还是带着流行的外衣。我们来听专辑的标题曲《断翅的蝴蝶》。 多年以前，一晃能再次牵你的手，已是有缘。褪色的红颜，黯然的双眼，美丽人存心中。 歇，一个人盼着清晨的到来，远方的城市是否夜已沉静，也许你还没有睡，离开的时候就开始想念，也许这就算是爱的考验，一直都很想拨个电话给你，却害怕会想起伤心。知道黎明很快就会来临，那时候我又在你怀里，盼是一种情绪，就算失眠也愿意，你是否也在等我呼唤的声音，那时候我又在你怀里。 这首歌叫《远方的城市》，来自丁薇在1995年所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断翅的蝴蝶》。定位呢，对于新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试想，丁薇如果像艾静一样走都市民谣，是否会像她选择爵士乐这样立竿见影呢？拥有古典基础的丁薇，能够抓住结构复杂的爵士的命门，加上港乐气质的编曲点缀，让这样的小众风格也被大众所接受。到了1999年，丁薇才推出第二张专辑，开始他开始尝试更新鲜的元素，电子乐尚未形成气候，他已经是先行者。专辑当中这首古典气质的《女孩与四重奏》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站得太久了，站得腿也麻了，哭得太久了，哭得眼睛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了， 一封信，一句话，一个字，你也没留下。站在街角，发现自己很无聊，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是吧。 冬天来了，来自丁薇。在中文歌坛当然从来不缺女歌手，但是像丁薇这样的我觉得还是稀缺品。不仅仅她可以作词作曲编曲，而且在音乐风格上呢也可以做到面面俱到啊。而且每张专辑呢放在当时都算是有探索前卫的这个气质在里面，现在当然依然如此。不过出道20多年，丁薇呢并不高产，去年推出了松绑，是她的第4张专辑而已。下面我们来听普希金，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情歌特辑，丁薇，周末快乐。 假如你不在我身旁，我的世界会是怎样？就像那河流静静流淌，我的爱它失去方向。假如你不曾让我悲伤，我怎会感觉昏暗无光？也许你可以随处流浪，我却不能将你。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以多云为主，明天白天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本市，将会带来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和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并称为美国三大影评人奖的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宣布，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将获得终身成就奖，明年1月12号颁奖。协会主席称，宫崎骏的动画为观众展现了一个迷人的、不可磨灭的、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还说，宫崎骏动画所塑造的女性勇敢坚强，不需要被拯救，都是像男人一样成为英雄。这是宫崎骏继终身成就金狮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之后的又一重要奖项。宫崎骏的动画是几代人满满的回忆，因为他的作品《千与千寻》、《龙猫》、《起风了》、《天空之城》、《哈尔的移动城堡》等等都实在太经典了。今年已经77岁的宫崎骏目前正在制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动画。已经年迈的他曾经七次隐退又七次复出，不过为了制作这部动画又再度复出了，这可能是宫老先生最后一次亲自操刀的动画了。最后来关注，第六届德国电影节即将于11月9号在北京开幕，并在北京、成都两地展开为期3周的放映活动。此次电影节期间，除了会展映《隐形同盟》、《凭空而来》、《基伯龙三日》等12部近两年出品的优秀德国电影之外，还安排了中德电影人的对话交流活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朋友们！本周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榜上歌手丁薇。丁薇已经发过4张专辑，每张风格呢都不太一样，爵士蓝调风格的断翅的蝴蝶，还有古典加电子风格的开始，去年的松绑带着实验性，而说到2004年的亲爱的丁薇，是带着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并且也是丁薇所有专辑当中最流行化的一张。我们来听这首失恋情歌，再见我爱你。 周笔的常被埋怨，爱神之前有舍怨，热泪笑意远，而天使说的永远有永恒那么遥远，可谁能活到那一天？心是自己的，爱是自己的，不会因为谁 见我爱你，总会有人继续说个不停，再见我爱你，我做我你做你，和谁在一起和别人都没有什么关系，再见我爱你，不如身边力气爱自己。 来自丁薇第三张专辑《亲爱的丁薇》，这张专辑可以看作是丁薇妥协的结果。2003年，当时的唱片行业大不如前，唱片公司已经无力支持丁薇个性化的音乐风格，所以在这张《亲爱的丁薇》当中，艺术气质的女文青呢，有点淡了哈，变成了来自上海的小女人。此后十多年里，丁薇与老公林超阳埋头创作影视配乐，参与了像《蜗居》《失恋33天》《等风来》等等卖座的影视剧， 通过影视剧配乐获得一定积蓄之后呢，2017年丁薇呢推出了第四张专辑《松绑》，主打实验风格。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三四点夜里的美梦》。 没对爱就说什么，算来他给我很多，除了我唱过的那些曲，嘿，没有够，还要摆弄。三四点夜里的美梦，每个夜抽六个风，我算一个命就空。下不少的梦，我等懂我的回个头，我不懂握紧的手，我不懂不懂为他回个头，我能等为爱不够。 来自丁薇，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丁薇当时带着松绑来做客中歌榜时，正好是我采访的。丁薇非常的健谈，和音乐世界里高冷的气质判若两人。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来浏览丁薇四张专辑，其实他是无法定义的，当然也是别具一格的，独一无二的丁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九位，这首歌曲叫做《风度》。 吹落一地的尘土，没有人清楚，穿过那条暗无人走着不熟悉的步，看不清地图，我拨不开这放不进的雾，爱都让得出这美 分辨

现实是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泯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 分租房每月三百，紧挨着烟囱，水里香的行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窘，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残模给收了，急得要发疯。照例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地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每周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记忆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高中已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不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心虫，光让人痒痒不让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敢想过的舒服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循环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属。人若是离开故乡，像树离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 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褪尽了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喝酒喝隔了酒瓶风，女孩见不到我脸多红，琴声嗡嗡，离家时故作轻松，留给娘的是匆匆，我心隐隐痛，不承认自己仍是小童，未察觉林子里那乱响的风，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满的三家桂花香正浓，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满朵啊咱家桂花香正浓。 很多人是通过2013年这首《匆匆》认识李建清的，在此之前他得到李宗盛的提携，从在家乡广西组乐队到进入歌坛成为专职音乐人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李宗盛写的歌词是刻画了外出游子的心声，而李建清的作曲更像他的师父一样流畅动人，散而不乱，与歌词一起珠联璧合，让音乐娓娓道来。这首歌发表的时候呢，李宗盛也表示要为自己的爱徒推出一张精彩的专辑，只是没想到之后又用了4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2017年李建清仍是异乡人发表《匆匆》，变成了《匆匆2017》，而收录的其他歌曲在统一的游子家乡主题中展现了李建清更多元的音乐魅力。接下来来听李宗盛与公路作词，李建清作曲并且演唱的《出城》。 终于路过你不止一次提起的父辈们叫家乡的城，像许多拆了又盖的老地方，已无从追索他当年的模样。无所事事的男人啊，在台阶上坐着，终于隐没在老城，挣扎着亮起的灯光。你没见过这儿起高楼吧，他们用老砖新城墙，若是有人用乡音唤你，你会不晓得回头吧。有一天若你真的如愿回来，我猜想你会跟我一样，对记忆里的故乡有更多憧憬渴望。你这没风往北吹，人们在广场虚掷时光，台酒桌就横在路上，苏联却热情的招牌，灯红的酒家。你出生前的1955年，这地方起了新的名，姑娘们那时啊正当貌美奔波的你。

风的夜晚，风干最后的泪光，直奔向生死的前方。让我的臂膀变成你的针甲，如果我倒下，就像约在天堂。因为我知道你也望着这月亮，等着我归去，尽情献上。为你平定的天堂。 这是李建清在2014年为电视剧《风中奇缘》所创作并且演唱的片头曲《为你平定的天下》，这也是他作为歌手身份最早的 OST。 今天的中歌榜经典绽放，麒麟为大家带来李建清的音乐作品。这个时段重点关注的是他的歌手身份，下一时段将会听到更多李建清从2005年开始为其他歌手创作陆续发表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很有意思，现在来听有一种反季节萌的感觉。2016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李宗盛与两位爱徒白安和李建清一起带来的送你一首过年歌。喜欢电子产品的朋友一定记得两年前这首暖意融融的 MV 吧，融合了经典的拜年歌恭喜恭喜和李建清的在家乡。好，这是李宗盛、李建清、白安的送你一首过年歌。广告回来，下一时段继续经典绽放。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 今天是我第一次唱这首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过的歌，它给我的感觉是既陌生又温暖。 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了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 你的思念如久之不欲晚期， 你的乡音 如母亲给的胎记。 归来吧游子， 功名臣服不必提， 只知初衷别忘记。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别忘记 忘记。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以多云为主，明天白天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本市，将会带来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和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时值香山红叶季，位于香山公园和植物园之间的香山新华书店在完成升级改造后近日重张开业了。改造升级后的香山新华书店营业面积近200平方米，店面整体以驰名中外的香山红叶为主视觉设计，店内采用温暖舒适的装修风格，配合整体设计的红叶天井灯、明亮优雅的落地窗、清晰可见的标识指引、错落有致的半环形书架，显得惬意温馨。书店展示图书，在保留原有旅游类书籍的基础上，甄选了党政社科、文学艺术、儿童读物、生活保健等各类别图书，包括如北京史增订版、三山五园、永定河与北京等呈现北京一河一城三代两区建设的主题图书，以及寻觅旧京、北京味道、燕京八景等介绍北京历史文化的特色图书。最后来关注，近日汪小菲携自己的首部随笔集在北京蓝色港湾举行了签售会。我是一个北京人，是台湾女婿，更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后裔。在新书《生于1981》的腰封上，作为青年企业家的汪小菲这样介绍自己。在书中，汪小菲讲述了自己在北京成长的童年往事，追忆在法国、加拿大的留学生涯，细数创业艰辛历程，分享与大 S 的8年恋爱史，道尽身为人父的担忧与幸福。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的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朋友们。经典绽放，继续关注音乐人李建清。李建清和他的师傅李宗盛给人感觉都有点像传统的这种师徒关系，徒弟按照师傅的要求用尽心力来做事，而师傅也有的放矢，给爱徒以机会培养他成长出师。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宗盛另外一位亦师亦友的歌手周华健2015年的单曲《已读不回》。李建清不仅作曲编曲，而且还担任了木吉他小提琴的演奏。李建清创作，周华健演唱的《已读不回》。 一转眼，一刹那，一刹一世界，睁一只眼，闭一眼，一眨一刹眼，一千杯不醉不想睡，一千零一夜干杯，不醉不归。有情人节，愚人节，谁陪我跨年？等演唱会，同学会，谁与我忘年？为许内深夜食堂内，为电影光圈纤维，微笑微息给谁？那一流年昙花一现，一流年悠悠不告而别，那一流年缘起缘灭都随缘。多色香味多少年，似水风流年，待春之巅好几岁，不安犯太岁，爱谁谁谁却点点点，一点点非则缠绵，十岁只为不见那一流言，惊鸿一瞥，一流悠悠不翼而飞，那一流年无怨无悔无所谓，来电未接一去不回，都已读不回，往事并不如烟，磨碎了也太急，磨碎了时间，碰不得碰就碎了呀，悬念悬在昨天，还等谁一声再见。 幸福的笑容是否只是在梦中，花儿在笑，我泪在流。过路的妹子，她叫我蘑菇蘑菇，世界上的好女子千千万孤独。你真的是过路，我眼前的女子你可留步，你可否伴着我看日出。你一直在微笑地看着我，好像我应该去吃药。是否从未见过像我这样花的男子，遇见你就不知所措。只叹时光很快过，可否借你微笑装我背囊，回去仔细斟酌。我想他伴着我直到再次遇见你。 2005年，李建清在深圳参加了一场音乐比赛，托人把自己的紫太阳乐队的一些歌转交给李宗盛。李宗盛听过之后，辗转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李建清，这对师徒终于相见了。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李建清在师傅的带领下陆续发表作品，有江美琪的《芥末不辣》，还有写给黎明的这首《妹子》等等。转年到了2006年，李建清有更多的作品发表，比如为林忆莲、孟庭苇等很多歌手写歌，其中有一首歌也成为当年给人以很大惊喜的作品，这就是写给 No Name 余宪中的《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 也许是天气冷了，大雁飞的树叶落了，人们的心情好像也变冷了，我的房间下面也结冰了，你来信也少了，还记得门前那句话，是我俩千年种下，还记得曾到来年桃树开 少了，就连多年的冬衣我全都准备了，天冷摘茶，你忘了前年你说了啥，今年一定要回家，天气已经冷了，大雁已经飞了，树叶都已经落了， 2006年林忆莲的专辑《呼吸》当中收录了一首李建清写的歌，就是刚刚这首《玩伴》。李建清作为李宗盛的得意弟子，难能可贵的是他继承了李宗盛那种平凡而又深刻的叙事风格，又把师父和自己的风格合二为一。下面我们来听2011年杨宗纬的《原色》专辑当中这首很有李宗盛风格的主打歌《怀珠》，其实是李建清写的。明天同一时间，我将为大家揭晓全新一期中国榜 Top 40的排名，也关注李建清的新歌《找到你》会有怎样全新的成绩。好，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杨宗纬的《怀珠》。我是麒麟，再次祝您周末快乐。 已经伤心两方，是过家，黑夜年岁，爱恰半两月光。我就服下强颤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已除了心痛难当。多情书一再一度共读，相知旧情难忘，我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跟冷眼对如今的罪，不肯认谁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却我宁头看，输了过往爱恨累累，我的心在悔，因为你沉怀出的悲。虽无良方，该来的不必慌，先止住专情，再结了念念不忘，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痛痒。说得好，情话坚持蜜糖，可不着可往，可多了穿插，长期如温火。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